习惯一个人，晚安也不喜欢没你的陪伴。空荡房间剩下我自己，窒息的想哭泣。有什么困难要丢下我不管，你说我与你分担、啊、别再说与我无关，该怎样配做你另一半，努力做了你喜欢的，还不停地说我不懂浪漫。为什么

慢慢长。有阳光在爱你的晚上，地平线那一端，让宁静的时光去遗忘。有泪光凝望你的眼眶，望不清的海洋，一层层的海浪。生命的转弯，你让我有点痛的想象。在云端，你深邃的目光，从世界另一端，最神秘的磁场在远方。有远光在爱你的晚上，地平线那一端，让宁静的时光去遗忘。有泪光凝望你的眼眶，望不清的海洋，一层层的海浪。哎呀呀哎呀晃呀晃， 这首歌的意境呢我还是很喜欢，这来自周华健，叫做在云端。而我相信一个人快不快乐呢，更多的时候就是自己心境的选择。 咖啡淡了，是因为冰块融了，没怎么了，淡了就是淡了，可在床上还要不心坏了，你怎么了？坏了就是坏了，没有什么大不了。我们不快乐，快乐后不再快乐，就在最